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 诶、hey, ，大家好！ 哇，笋哥把声真系好磁性又优美啊！我哋今日录多一集。 男人三十， 男人三十。啱啱先过三十岁，笋哥。 啊，终于录到三十岁，我哋。 啊，系、啊，我哋25岁录嘅，我哋啱啱录5年，系啊。三十岁系人生一个好得意嘅关口嚟，我就嚟40啦。 你30岁应该系嗰时候生活已经去得唔错噶啦， 30岁 即系有份稳定嘅工， 都努力紧，搵紧钱嘅。 哎呀，好搵钱嗰时候， 嗰阵 冇紧风险，承担紧风险， 承担紧风险。咁嗰阵时系要承担风险去搵钱啦。咁啊，30岁对我嚟讲，人生系一个好璀璨嘅，系咪璀璨咧？都算系璀璨嘅时候嚟。真係啊，都算係好璀璨嘅時候。不過今日好 touching 啊，即係我哋錄呢集男人三十嘅時候，筍哥當然有好多仲 touching 嘅嘢想同我哋講。有一日有個人就問我，佢話：喂，阿狗護士，你覺得即係人生到你中年你？有咩得着啊？你有钱亦都有钱过啦，穷你亦都穷过，咁啊辛苦你亦都辛苦过。咁佢话我就惨啦，我而家处于一个即系人生好唔开心嘅阶段。咁我就话唔系，我举一个例子，你嗰阵时你嗰一刻好有钱，但系可能你友谊系最穷困嘅时候，你友情系最。巅峰最富有嘅时候，可能你财政系最困难嘅时候。你友情同埋财政最困难嘅时候，可能系你亲情最巅峰嘅时候。人生喺每一个巅峰，另外有啲嘢都可能唔系巅峰，冇理由全部都一样啊！我都系想再讲翻一句说话啦。当人生感觉到亲情、友情、爱情伟大嘅时候，你一定系最折堕。 咁系，正所谓即系古诗都有话，时穷节乃现啦。即系当个环境唔好嘅时候，即系咧嗰啲有骨气嘅人先会出现噶嘛， 系咪 先？即系你平时好时好地讲咩义气啊？ 平时啊，即系大家都有饭食，个社会好富裕嘅时候，冇人讲呢啲嘢噶。我哋要睇到人生最光辉嘅一面，一定系啲战乱啊，一定系人生最社會最動盪的時候，我們才見到人的偉大和人性的犧牲。 不過三十歲呢，我覺得即這個都是一個好的時候總結在人生。其實 這 個其實呢，我覺得做了30年了，我才覺得去到今年，我才覺得真正感覺到有一種平衡感。 為什麼？ 譬如話咧，初初出嚟做嘢嘅時候咧，你一定會係好似啲動物咁樣啊，好似啲蜥蜴咁樣咧，你想咧將塊棚咧撐大少少，令到人哋覺得你大隻啲， 勁啲， 勁啲。咁但係咧，有時候咧，你又好似啲貓仔咁樣咧，一見到人唔小心你係跑啊。咁咧，但係咧兩種情況咧都係即係喺心理，即係喺個心理個。心理上面其實都是一種不平衡的 感覺， 高興即是你都很得意。其實去到我這個時候，去到三十歲我才可以如實地去表現自己。譬如說我不喜歡你，我可以用一種恰當的方法去告訴你我其實不是很願意跟你合作。如果我喜歡你的話，我亦都只是保持著一種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覺。 是因为你道行够高，我认识很多人到我这样的年纪都不能够这样做，活在人家的框架之下。 这个其实个想法呢，就是我都是很近来呢，即是在怎么说呢，即是越是多反省和了解自己的时候，你就越发觉呢我应该去，即是我应该是要用一种比较平衡的心态去面对我之后的人生。譬如说我见过有些人，佢可能係佢本身唔係好叻，佢就好似森林裏面嘅蜥蜴咁樣，佢或者係好似一隻斑斓蝴蝶咁樣，一隻虎面蝴蝶咁樣，佢需要咧喺個蝴蝶翼嗰度遊一個人面喺度，咁樣咧係嚇鳩人。咁其實咧佢唔係一隻老虎，佢只不過係一隻蝴蝶。係啦，咁有啲人咧，佢有可能咧，佢本身係一隻老虎嚟嘅，但係咧佢因為唔夠膽，佢行入個森林裏面咧，佢本來有能力嘅，但係佢唔可以恰如其分咁樣表現出嚟。我想我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呢，我发觉呢最重要的就是恰如其分。 你可能咧，我哋嘅能力唔係太高嘅，同時又唔係太低嘅。咁、大部分人都係咁嘅人、但係你 全世界人都係咁嘅人。 你受住你自己嘅情緒困擾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用一種比較奇怪嘅方式表現出嚟。我好似上個禮拜我見一個客，咁啱啱就係、另外一間公司嘅代理嚟嘅、時候，咁然後咧佢去買一條電線俾個客人咁樣。咁佢就 哇！你講緊嗰電線好撚貴喎， 八嚿水咯。咁佢講嗰條電線咧，咁佢講嗰條電線有一個優點。講完之後咧，咁佢手舞足蹈，我而家表演一次俾你睇。佢咁樣，即係嗰啲 佢咁瓜嘅屌！ 即係佢比我年輕嘅。佢係想用動作表現咧，我哋公司呢個產品係極之優良，而你買到嘅時候咧，其實係極之好咁樣。即係其實佢好著弱，佢好躍動啊，佢內心裏邊有一種好躍動嘅感覺。所以咧，佢要喺個行為上面表現出嚟。咁喺我眼裏邊咧，我就會感覺到，佢其實佢係冇，即係其實都只不過一條電線。 你唔使表現得咁撚誇張嘅。 同埋個。今次咧，你係因為佢買咗一件好嘅嘢俾人哋嘅時候，你表現得咁著弱。咁但係我哋嘅產品一定係有高中低三個檔次。咁你下次買中檔同低檔嘅產品嘅時候，你點買咧？ 啱啊。 嚇，咁樣咧我就覺得啊，佢應該係管理唔到自己啦。嚇，咁樣咧就所以我覺得有時去到三十歲咧，明白自己好緊要。即係明白自己由客觀嘅環境裏邊，你喺社會裏邊你係咩位置？你究竟是在这个位置里面你是向上发展呢，人一定不是一定是只可以向上发展，你还可以向下发展的嘛。譬如说你可以quit咗份工去流浪又得。或者平衡发展，即是呢保持住份工不要做任何事，然后每个月攞 paycheck, 好好地过生活也是可以的嘛。咁我觉得即是我去到这个分水岭的时候呢，就更加需要去想想跟住应该怎么走。咁但是呢心态很重要，即是心态終於覺得可以平衡到落嚟，你唔會係對人太誇張，你亦都唔會話太過內斂，太內斂同太誇張咧，兩個都係唔好嘅。即係咧，有時我有時去到即係我其實唔買車啦，即係冇錢買車啦。但有時同人啲朋友咧去啲車行度咁去買車嘅時候咧，見到啲車嘅買車嘅 agent 咧，好多時都係好平，個平衡感好好嘅。我諗賣貴嘢嘅人嘅平衡感都係好好嘅。 我賣車嘅經驗，我突然間講一單嘢俾你聽，好好笑。咁啊，賣貴嘢嘅人係平衡感好好嘅，尤其我自己，我唔可以講係一個好富裕嘅人，但係我生活係無憂嘅。呢個係真實。我買好多名貴手錶，同埋同阿寶寶龍去一啲名店買衫嘅時候，佢哋個平衡感係好好嘅。即係佢又唔會 hard sell 你，佢只係講出你有啲咩好睇，有啲咩唔好睇，件貨品有咩優點，有咩缺點。我舉一個例子，我咁耐未買過鑽石錶，成隻鑽石嘅錶我未買過，原因就係啲 sales 同我講一句説話：阿九護士、阿九先生，鑽石錶唔係我哋睇，鑽石錶亦都唔係我哋睇，鑽石錶亦都唔係呢個年紀嘅人用。佢講咗一次有一個例子俾我聽，就係、佢。我有一次去買手錶，佢俾一隻鑽石錶我兩公婆戴，佢話你睇下係咪好俗氣同埋好肉酸咧？佢話唔襯你噶。咁咧，另外有一次咧，我同阿寶寶龍去買珍珠耳環，咁咧就喺 Lancaster 裏邊買。咁 Lancaster 裏邊嗰間叫做 Mark 咩咩咩 Moto 啊，唔撚記得咗咩咩 Moto 啊。咁喺Lancaster 裏邊有個 counter 賣珍珠。Motif Moto 好似唔記得，屌唔係依家叫乜乜齊嘅珍珠。咁咧佢嘅珍珠耳環咧，我就諗住屌你老味龍眼咁撚大粒啦，買俾阿寶寶龍眼。喂，你熱唔熱啊？熱開開塊眼鏡。咁啊，梗係買粒龍眼唔大粒，個 sales 好得意，不公不卑，真係同你講。呢位先生太太，我當時梗係報翻喎。喂，屌你老味，你我大粒個龍眼荔枝啊，就係你粒啦，攞個袋掛喺只耳仔度啱啦。咁、那個小姐就其實唔係咁噶，先生，買珍珠咧，我哋咧就要睇個 size 同埋個人嘅年紀。我即刻啤撚住，我而家冇錢啦。佢唔係咁嘅，嗱，我俾你試下。佢話第一粒好大粒嘅珍珠，我阿寶寶龍戴落隻耳環度真係好撚難睇，反而一粒好細粒豆屎咁細粒就真係好好睇。咁我就問即係我即刻唔出聲，佢話其實年紀大嘅女性戴珍珠咧先會好睇啲嘅。你哋比較後生戴珍珠係唔襯，第一，第二樣嘢唔係價錢問題，我都想你戴得靚，第二次翻嚟幫襯我。咁 佢賣高級貨品個人係會咁，即係佢亦都唔使 hard sell 你，亦都唔會做一啲好誇張嘅動作，即係佢只係俾你試就 OK 啦。 嗯， 即係呢樣係我自己嘅經歷。咁所以你買車嘅時候一定即係嗰啲 sales 係咁樣樣嘅。咁啊，還掂都打岔你，我打岔埋你今次啦。有一次我同個朋友去買車，咁我哋兩個窿閪咧就去車行啊，本田車行就試車。咁咧講到口水都乾，又睇人啲車，我哋兩個撚樣著條短褲拖鞋。咁咧嗰條 sales 咧睇撚咗我哋兩個撚樣已經眼啤啤噶啦，喂屌你唔好搞好個細路咁樣。我哋係咁度問佢，佢亦都唔答我。咁問得好撚耐，喂幾時試車之前，個 sales 話你哋係咪有心買？係啊，我哋有車牌，俾兩包檸檬茶你哋飲先。哇幾撚難！搞一個幾鐘頭先有包檸檬茶飲，幾兩身功夫啊，順哥！ 都係啦，即係咧，有時你見到嗰個人咧，佢究竟係咪適合喺嗰份工裏邊工作咧？其實就係有時好睇到佢即係你可以從佢對嗰個產品嘅了解，或者係佢對客人嗰個了解咧，即係兩個方面咧，你都可以睇到佢個道行去到邊一度。即係有時咁，我都會一樣啦。有時有啲客可能你見到佢經驗淺啲嘅，但係佢行入到門口嘅時候咧，我盡量將我的產品話俾佢聽，因為你難保佢有一日會飛黃騰達。 啱。 咁反正貨品就係賣俾有興趣嘅人。 啱。 佢唔在於佢有冇錢，有啲人可能佢窮死一世嘅，但係佢就會儲錢買一隻勞力士。 啱。 係嘛？有啲人好有錢嘅，但係佢啲仔都唔大啲。 啱。係啊，你真係吹佢唔撚漲啊。 係咯。咁三十歲咁又點咧？嚇！即係三十歲。三十歲其實咧最多嘢開始考慮就係嗰啲咩結婚啊？ 錯啦，筍哥，我想同大家男性嘅聽眾講，嗱，女性你就聽完我講一定狂屌我老母 嚇、啊！ 男人四十歲先係人生嘅啱啱開始， 即係你啱啱開始啦嚇、啊。 我點解咁講咧？我三十岁，我十几岁嘅时候生活过得好艰苦，我二十岁嘅时候生活真系过得好艰苦，艰苦到一个阶段真系想死捻咗佢，真系唔系讲笑，冇钱交租啦。 有谂到跳楼咧？ 有，真系有谂过跳楼啊！ 咁真系唔跳咧？ 又真系冇咁嘅勇气，望捻到下边好捻高。 你都几老实吓。 真系望捻到下边好捻高，因为真系冇钱，即系穷到系你饭都冇得开。我嗰阵时做紧学师仔冇几耐，即系嗰个年代做紧学师仔，冇钱开饭，日日食忌廉宾。冇錢溝女，叫雞都冇錢，買鹹書都冇錢，即係生活係好艱苦啊！日日翻工就係翻工啦，俾人屌啦，翻屋企俾人屌啦，即係日日嘅輪住嘅心態就係俾人屌，俾人屌，俾人屌，瞓醒俾人屌，瞓醒俾人屌，仲要不斷係體力勞動啊咁樣。咁嗰段嘅日子過得好艱苦。咁我有好多朋友嗰段日子已經係我記得嗰陣時有隻牛仔褲嘅牌子叫 Replay。唔知道有冇聽過？ 有聽過。 哇！嗰陣時候我老友著，哇！我幾撚有型啊！真係，哇！見到佢，哇！屌你老母，點解咁撚有型？我連牛仔褲咪牛仔褲啊，長褲都買唔撚起啊！真係冬天著短褲咧，人嚟啊，窮到。咁嗰段日子覺得好艱辛，但係到我人生三十歲嘅時候，覺得咦，有啲曙光喎，幾好玩喎。到我人生四十嘅時候，退休心態啦，開始享受下人生。可以唔翻工嘅話，咪唔翻工咯。譬如我腰骨痛呢排，真係腰骨痛得好緊要，日日翻工打嗎啡，即係好多同事幫我打過啦嗎啡針。我諗即係喺我病房度同我一齊拍檔嘅同事，好多同我打過嗎啡針，因為痛到一個階段係根本接受唔到。即係你翻工嘅時候就係、是、即係其實你翻唔翻工都冇乜關係，你屋企都係咁痛，即係屋企都係咁痛，翻工都係咁痛，不過翻工要做嘢痛啲咁解啫。咁呢样系我人生四十岁里面最耿耿于怀嘅一样嘢，因为个身体状况好差，痛到日日攞吗啡止痛系最卑劣嘅，即系一个嘅生活嘅，即系最悲惨。 最低嘅生活质素 系。但系生活享受，我觉得几过瘾。到而家，我可以享受好多嘅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呢样系我好珍惜。譬如我同筍哥嘅关系，我同寶寶娘嘅关系，我同情婦嘅关系啦。得闲又去买嘢，得闲又去探下世界咁。呢个系即系我四十岁里边即系最开心嘅一样嘢。 其实我都有呢种感觉。 但系我未讲完。 嗯。 女人就惨啦。女人四十就含得卵啦。我话俾你听。阿妹今年嗱，阿妹同你同年啦，阿妹同你同年，阿妹三十啦，阿妹开始紧张。因为三十岁 躁动啊， 躁动啊，你讲啱、嗯。女人三十岁市场开始下降，对你有兴趣嘅人开始少咗。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 婚姻狀況是未婚，我找太太，我未必會找一個即係到我四十歲，我未必想找太太啦，已經，我可能找一啲嘅女 情人， 情人就算數，因為我事業都到咗一個我穩定嘅階段，我亦都唔需要同一個人一起去作戰，即係某位客眾，我亦都係一個唔要細路嘅人，我亦都唔使同一個人去共享一個家庭，咁嘅時候，我可能真係揾情人多啲。我身邊亦都好多呢樣嘅朋友，到我即係人到四十歲、四十幾歲嘅時候，冇諗住要結婚噶啦。所以阿妹嘅市場係比較危機感多啲咯，即係佢唔係唔想要，係佢揾唔到。 係，同埋個即係呢個上天賦予佢嘅本錢，都會隨住時間嘅流逝啊。 阿蘇維峰講過，女人咧行運就一定要少年行，男人行運一定要老年嚟行，因為女人老年嚟行運冇意思啊。你年紀都大咗啦。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點講咧？其實如果我可以，即係我個人係點講咧？即係如果我係已經係好知足嘅人咧，其實而家其實條件都唔錯已經，即係生活都叫無憂啦，兩餐有得食，有屋住，咁啊叫做有個幾好嘅女朋友，咁有班幾好嘅朋友，即係喺工作上面有工作上面有啲人可以大家稱兄道弟，同埋係一啲知心嘅拍檔，喺平時人生上面有好多經驗可以互相分享咁樣。咁我覺得在於我嚟講，我都叫做幾滿足噶啦已經。咁但係呢、這個即係心理學裏面都成日強調有四即係人又有四樣條件，佢係需要滿足。 係啊，食瞓玩屙屌啦！ 呢個係 五樣屌你。 其實佢裏面漏咗一樣嘢嘅，就係、是、即係首先就係安全啦。即係譬如話咧，有得食，食完會死嘅。係。咁你會唔食噶嘛？咁如果有閪屌屌完會死，你食唔屌？ 睇下屌閪靚唔靚？ 但係會即刻死你啊！即係你唔屌啦，係咪？屌完之後碌棍又化咗做骨嘅，幾撚恐怖，變成咗一碌海綿體咁幾撚驚。咁所以咧，即係有閪屌，屌完之後會死你又唔會屌喎。咁樣咧，但係有一樣嘢咧，佢係可以超越咗你個生命，即係超越咗安全感，然後你去做，就係成功感。即是如果譬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为了一刻的光明在战场上面成日都会遇见的啦，譬如说孔子都会即是孟子都说孔若成人万若取义，即是如果在这个生存和道义中间你要去找一个选择的话，咁呢即是他的理解呢就是要找道义而放弃自己的生命的嘛，所以呢其实那种光明和成就感呢是在人生里面排最后也都是摆得最重要的位置。咁我就係覺得咧，前面嗰三樣嘢，我嘅安全感好啦，我有一間唔錯嘅屋嚇，咁樣咧，附近嘅鄰居咧又冇人話俾我聽佢係蝙蝠俠或者豬豬。 哇！你講蝙蝠俠，你記唔記得細個你有冇睇過七十年代嗰套蝙蝠俠啊？ 有 個蝙蝠電話嘅，佢個管家真係慘啊！廿四小時坐喺個電話側邊聽撚住啊，唔好打電話嚟。嗰、那個時代冇呢個科技啊，冇呢個手提電話噶嘛，日日坐喺個電話側邊聽電話，真係戇撚鳩。 咁然後就講即係叫做即係生命都叫安頓落嚟啦，已經咁樣屋企人又好彩啦，喺我三十歲嘅時候，佢哋大家都齊七七仲喺度，咁啊兩個老人家喺度湊緊孫都好高興啊，已經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咧有時咧我喺度諗，我係咪應該向呢個成功感開始進發咧咁樣？ 有啲咩成功感啊？跳鋼山啦，屌好撚快死啊！ 譬如話呢、這個，因為我都有我職業啊嘛，我職業係做攝影嘛。其實呢、這個一個攝影，即係做一個攝影人咧，佢一定係會希望佢會成為一個比較有，即係比較可以做一啲比較高級嘅作品嘅攝影師咁樣。而呢個過程咧， 哇！好老實講啊，筍哥，你啲嘢都唔曳嘅咯。 唔係，其實好困難。即係咧，譬如話我可能喺香港，我有可能排名第一百咁樣。咁咧喺國際裏面你係冇一個。 係，你國際上冇。 即係你其實有一種需要咧，就係你要俾更多人知道你嘅呢個存在感。哇！其實呢種感覺都幾變態啊。其實你諗下，你如果為咗要追求呢種所謂成功感啊，你諗下你要犧牲幾多嘢？ 嗱。你講完呢番説話，我真係冇嘢講，因為男人咧最衰就係呢樣嘢。男人為女人，男人有兩樣嘢衰，一就係為自己嘅名譽，第二就係為女人。 咩叫为自己嘅名誉呢？就係、是、哇屌你老咪，我要点点点点点，咦全世界都知澳门年中年尾死好多呢咁嘅人㗎，真㗎。 係咪？点解佢喺澳门点样发迹？ 屌赌钱啊，又话要做黑社会大佬啊，又话要做乜乜乜乜，年中年尾唔知几多啲人填海啦、啊，屌！咁第二样嘢系咩？为女人咯、啊。啊，我要得到一条女，点点点点点，屌你老咪去夜总会啦，大捻把你拣啊，屌你千零二千蚊，屌你拣捻到你唔拣添。即系我觉得一样嘢，阿顺哥，我同你睇法就唔同。我自己而家呢个年纪，嗰日我撞到阿马公子，马公子原来真系有听我哋呢个节目，咁真系失觉晒啊！成鸠日攞佢个名出嚟玩。 啊，屌你老母！ 顺哥讲嘅呢句嘢唔关事啊。咁咧，有样嘢真系即系我佢讲一句说话，我好惭愧。 吓、 啊！鸠护士，你一世人啲嘢玩捻咗人哋几世啦？咁老实讲啊，玩女人我真的玩了人哋几世，玩音乐的价差我真的玩了人哋几世。香港我买吉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在 eBay 同我讲过，咁佢因为我买吉他，我帮衬几间嘅吉他公司，咁佢同我讲过，佢话你已经是香港一个好重要的 collector 啦，即系因为我买咗咁多嘅价差，佢话佢知道香港有咁多价差嘅录音室已经唔多，民居就是零。咁另外 不過我覺得咧，外國佬咧講嘢其實好多時都誇張。我講個例子你聽。我近排研究呢個 Canon 嘅 Wireless System，即係啲無線傳輸嗰啲攝影工具咁樣啦。咁我上網睇啲 forum 咧，佢話咧有一個人，佢話佢同兩個網絡工程師，即係咧一齊去研究呢個系統嘅時候咧，佢點樣使用佢？佢話咧終於研究到啦。佢話不過咧好似困難到咧。好似喺呢個英國侯斯頓度發射火箭一樣，跟住後咧，我喺度諗，有冇咁撚難啊？咁樣，跟住我用咗一萬，我搞掂。 咦，咁 即係你諗下咧，其實咧，啲外鬼佬咧，有時吹噓嘅時候咧，即係有時擦你鞋嘅時候咧，就都幾 都係無所不用其極 啊，都幾撚假啊，都 呢樣嘢第一阿筍哥講嘅就真係即係令到我好咁反思啊！第二樣嘢就係、是因為買嘅架撐係真係即係使咗一筆好可觀、好可觀嘅金錢，亦都係 你俾我啊嘛！ 咁屌你啦，唔係亦都係好多錄音室唔會用嘅呢架撐，因為我照嗰啲架撐嘅執法係點執嘅咧？嗰啲錄音設備咧，全部都係照一啲Top One 吉他佬嘅即係吉他設備去執，咁而且係 double 嘅。譬如我好喜歡一個吉他佬叫這個 Steve Y， 咁 Steve Y 嗰套架撐我全部執曬，再加埋另外兩個這個Joe Shannon 同埋Eric Johnson 啲架撐執咗兩套，即係總之係三套嘅架撐。咁嗰三套架撐香港我知係冇錄音室會執嘅，即係第一香港唔需要咁嘅嘢，電腦搞掂啦，即係唔需要 analog 出噶嘛，用 digital 電腦出咪得咯。咁 analog 出你只係出 show 用嘅啫，咁你出 show 屋企又何必用呢咁嘅嘢咧？咁係我自己要求高嘅對聲音。 明白。 咁所以馬公子一咁講嘅時候，我自己都即係令到個人諗一諗。咁啊，令我環顧一個我好尊敬嘅人，鄧公子。鄧公子係我一個好尊敬、好尊敬嘅人。喺呢度，我想多謝鄧公子。 佢有冇聽㗎？ 鄧公子冇聽， 咁你多謝佢冇撚用喎。 唔係，希望大家喺即係能夠傳翻個耳邊。 我點樣證明佢係冇聽咧？你不如同佢講話鄧公子，我屌你老母 啊！咁佢有聽，一定要打陣咯。有樣嘢我真係好 touching， 因為我腰骨痛，痛到某一個階段係已經即係我日日打嗎啡維生嘅時候，佢幫我揾咗好多醫生去到即係俾一啲資料我，叫我好好保重，睇好條腰骨佢。咁好多謝佢，佢俾到好多支持喎，呢個係我好感動嘅事。咁啊，我見到佢好得意啊！呢、這個人佢使錢可以唔顧慮嘅，即係零顧慮。佢根本使錢係，即係唔係講緊使一百幾十，講緊係使幾皮嘢，即係一個月幾皮嘢零用錢係，即係好閒好等閒嘅事嚟噶。咁佢一個月買手錶幾六七萬，咁佢我買完嘻嘻哈哈，下個月又買過嗰啲人嚟。咁佢咁嘅生活方式，咁嘅生活態度，佢都覺得生活係需要平平穩穩咁過。咁我哋人到四十，我覺得我哋而家嗱目標，我哋做呢份咁閪屌嘢、撚屌嘢啊！咁你叫我 在事業上面再有一個高層我們上不到，公司我們也搞過也都是失敗收場。我現在就最希望的安安穩穩享受人生就算。這樣是我和阿鄧公子好似，即是很安穩地享受人生，看看有些什麼想買，有些什麼去吃，那就真的好像退休心態一 樣。其實呢我都覺得是，即是慢慢我就覺得如果你要去，你知做事這個世界任何事都有代價，是不是？即是我當你去想著追求那種所謂成就感， 你付出很大啊。 是啊，也都是這樣說。同埋咧，嗰個成就感咧，即係真正佢裏邊涵蓋嘅內容咧，並唔係我哋其實現實所諗咁樣嘅。即係我點樣講得清楚啲咧？譬如話，我想成為一個世界知名嘅攝影師， 係。 而但係其實咧，所謂影嘅作品嘅內容咧，其實佢並冇一種所謂世界認受性，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佢呢個世界消失咗㗎啦，已經。佢係冇歷史性嘅，即係可能。 誒，我不卡爬。 哈哈。即系咧， 除咗佢， 你一系就做到好似佢咁，你要影自己嘅嘢，你要有自己嘅创作。其实咧，一个人点样可以好好，我谂系一种好我哋个 genetic coding 嚟嘅，即系喺我哋个基因里边咧，刻挖啊，仲有一啲嘢咧，系令到我哋咧希望咧，好似你就算系有就快跳崖嘅时候咧，你哪怕你手里边有把戒刀，你都想喺个坦崖嗰度咧划一条痕咁样划落去，咁然后咧话俾人哋听，我喺度乖紧老衬。即是你最想变态就是以前你行过啲咩长洲啊，咩 到此一游 啊，即系 why？ 即系点解会有啲咁捻戇鳩嘅嘢发生咧？ 顺哥呢样嘢系喺最嗱，有啲人嘅心态就系我手段低，我唯有喺埲墙度写一啲咁嘅嘢。但系有啲人喺人生上面写呢啲嘢嘅时候，系将佢嗰一画画喺人哋嘅内心世界里边。我所讲嘅，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好多嘅麻甩佬到我咁嘅年纪，成日去搵呃閪屌，呃一啲靓妹，呃一啲大即系内地嘅比较纯品嘅女仔，喺人哋个内心世界里边黑咗。我喺呢个世界上面到此一游之后就走咗。即系我最鄙视就系呢种人。亦都好多。我哋身邊亦都好多呢啲人，呢種人係最垃圾嘅，即係運用自己嘅感情去到呃人哋，之後為咗證實我嚟過呢個世界一次，我可以話俾你聽，哎呀我幾撚有型啊，呃咗邊條女點點點點，我話俾大家聽，我識得嘅我尊重嘅人裏邊，嗱第一個筍哥，第二個鄧公子，第三個我自己，我好有自戀狂嘅嚇，當我。我告诉大家听，这三个人他们有钱，但他们没有骗过女人。玩女人泡泡清。对女人。 我是没有玩女人的，其实 我是没有玩女人。我们对女人真是泡泡清，永远不会用这些卑劣的手段去骗人。即最讨厌是这种人，我觉得。近期 DBS 这个女仔今天 send 了 SMS 跟我讲一段说话，她说喂不如这样，我们当没有发生过任何事，其实我一直当这个是朋友，但她自己当自己是我女朋友。有些事我想她未分得清，亦都未界定到，即是什么叫男女朋友，有性关系那个不叫男女朋友咯，那你没有性关系那个不叫朋友呢？ 你是形成了她内心有一种躁动，她要透过这一种这个反对你的行为呢，去令到增加你对这段感情的压力。其实 但是他对一些低手就得啫，对我这些屌你嘥人气啦，咪当冇睇过咯。他自己我想在内心世界里面都有很多挣扎，因为他都三十几岁人，咁都对爱情即系咁耐都未有拖拍，亦都唔系一个唔靓嘅女仔，咁可想而知佢几攞啊性格。咁拍亲拖都我，你就知咩事啊？屌你！咁你又唔见我拍亲拖都我？屌你啲情人同我难舍难离揽头揽颈，原因就系因为你负责又负责嘅原因。第一，你开头已经话俾佢听你有老婆。第二样嘢系咩咧？钱喺上面负责咯，永远唔会呃人个閪屌啦。屌你老味，俾翻咁上下钱啦！ 近排我都将呢个观点咧同一个女仔讲。有个女性的朋友就发现了她喜欢了另外一个男仔，即是她原本有一个男朋友的，现在她喜欢了 B 关这 样。 然后呢她问我有什么看法这样，我不是一个特两船很简单 的。 但是呢就但是呢她说怎样去验证这段爱情呢，即是第一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本事去验证这段爱情，其实你都挺大的。第二呢就是，但是如果比较实际的看法呢，就是看她怎样跟你資源共享。這個世界呢最重要是什麼呢？我想在特別在香港很多人都會覺得錢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很重要的資源， 很重要的資源。這樣呢即是在人生裏面很多個，你譬如說你 其實特別喺香港啦，你做咩嘢咧？你行出門口好難唔使錢嘅。而呢樣嘢咧，越多越好，越少越唔好。所以咧，喺呢個喺佢如果願意同你一齊去花佢自己資源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唔可以話反映佢一定好愛你嘅。但係至少你知道佢會對你有某種，即係佢覺得佢將你睇得比錢更加重要咯。 不過我玩，即係我玩女人咁耐啊，同埋阿鄧公子嗱，鄧公子就一個即係我覺得一個風流人物嘅人啦，佢好普稱啦。我玩女人咁耐，好老實，我未試過用個口去呃人哋個閪屌，我永遠都係即係真金白嗱，你唔好話呢啲叫市侩，錢揾咗算數。使咗嗱，錢揾咗翻嚟係要使，使咗就算數，用曬咪再揾過，呢啲先係揾錢嘅推動力。我識得一個朋友，嗰、那個朋友就真係好撚卑劣，永遠就係用個口去呃人個閪嚟屌，成日掛住自己職業上邊嗰種嘅優越感。嗱，佢做 醫生啊， 屌你你啱，但係邊個唔講啊？佢成日就呃人個閪去屌，咁就話。我用呢種嘅優越感去到呃人哋，但係你同你屌完閪之後，個閪唔會突然間發光啊，或者哇屌你老味，突然間會升天噶， 或者係個病好翻。 佢係醫生啫，佢同你屌完閪，你會唔會 cancer 噶嘛？你一樣會有 cancer 噶，可能生仲多啲，咪有性病添。咁之後你唔會覺得有咩優越感，佢就係用呢種優越感去呃人個閪屌，咁係好撚卑劣嘅一件事嚟。你喺佢身上面要賺一毫子，好撚困難。嗱，呢個唔係牛牛啊。 肯定唔係， 牛牛亦都唔係咁嘅人。咁 呢種係另外一種， 係另外一種。咁呢種人係我好鄙視嘅，即係我同啲女仔咁耐，點解每一個女仔即係同我一齊到真係分開嘅時候，個個都會打翻電話俾我，或者同咁多女性都即係好投緣，就係因為你肯同人資源共享。有啲人好似嗰個撚屌咁。你叫佢食一餐飯，哇！屌你老尾，永遠茶餐廳啊，永遠就係啲平價鋪頭啊，之如此類。即係我同女仔永遠唔會做呢樣嘢。第一，自己都唔想食茶餐廳啦。即係如果食得好嘅話，咁想食得好啲嘅話，梗係去啲好啲嘅地方食啦。但係有啲人會係咁樣樣，但係又唔知點解有啲戇鳩仔又會黐埋去，有啲戇鳩妹。仲有一樣嘢，我想回應翻阿八十年代戰阿八十後戰地記者講。呢、這個 topic 喺呢度講真係正，佢話男性脫髮有啲咩搞？佢已經食咗呢個 Regen 同埋呢個保康師，就希望生翻頭髮。我同你講，我有一次喺澳門做嘢好得意，咁咧澳門咧有一間嘢叫廚屋，咁咧我希望咧各位咧，如果去澳門嘅旅行嘅青年人，點都要去一搭呢個廚屋食泰國嘢嘅呢間嘢，記得夜晚黑去，唔係記得日頭去 ，sorry， 點解咧？因為夜晚黑咧冇顧客仔啊，啲顧客仔要翻工嘛。日頭咧啲顧客仔先開先落班就去食嗰間嘢咧就食泰國嘢，我話俾你聽，入邊全部都黑社會嚟嘅，你唔信你去試下得噶啦，冇本地人去食嘅廚屋，因為呢間係一間唔係食泰即係唔係食澳門嘢嘅餐廳，係全部係食泰國嘢，裏邊全部都係啲黑社會，咁佢有隊 band 嘅。話説有一次咧，屌啦，即係佢夜晚燈晏晝燈光火著都好啦，屌咧佢生到黑鳩掹掹。屌你老母！我見有個撚屌，屌你老母！做乜好似笠撚住個西瓜皮啊？個頭度咁撚樣嘅咧，個分喺度彈彈彈。咁呢啲江南嘅彈吉他一出嚟嘅時候，咦？見撚到佢個頭咧，原來撚啲雙頭不定，唔知乜撚嘢油撚咗黑色。哇！屌你！笑撚咗，我睇大咗，噗一聲噴撚曬嗰啲冬陰功出嚟。隔離嗰度撚樣話：喂，你咪玩嘢啊？搞回事，中鳩你啊！嗱，我喂唔係，我真係頂唔撚緊。屌你個頭咁撚樣，將個分佬由頭到尾隻眼就係啤撚住。如果眼神能夠殺人，我當時死撚咗十次啊！屌你，搞咩咧？我老友講俾我聽，佢話九護士唔撚係啊，都未算最老。我有一次啊，見有個老友直髮，我話直髮佢攞啲咩直啊？佢攞啲鳩毛直咯，唔撚係嘛？鳩毛直攞會唔會攣嘅先，細佬？佢話唔撚知啊！我之後見佢個頭，因為一笪有嘢，一笪冇，好似跌撚咗塊攣毛狗咁撚樣。我話唔撚係，咁樣下邊嗰個細佬嗰咪切撚到冇撚曬毛咯？啲女同佢吹簫好撚危險啊，大佬！嗰啲毛生啲唔生啲好咧，插親眼，大哥！屌你老味，吹吹下插撚親隻眼，唔撚老啦，盲鳩又點算啊？屌你老味，我想話俾大家，你個頭光咪自己。剪光嘅咯，屌你！好似我咁，我都有头发啦，我剪光佢咪一样系咁捻样。我话俾大家听，如果你觉得自己剪光头都有型嘅话，你有头发一定好靓仔。但系你唔使眷恋啲头发，既然光就剪啦佢。 即係呢個係我最最最灑脱想同大家講噶啦。 係咯，我覺得 你留嚟做乜嘢啫？即係最慘係邊啲咧？詹培忠啊，屌你老尾！你有冇睇立法會開會啊？佢老母快！中間呢度嗱，佢呢度有嘅，嗱後面一半有，一半咁撚樣，但係前邊又有。佢嗰啲叫七頭，咩叫七頭咧？你喺個頭度寫個七字，咁之後咧空咗出嚟，跟住就係佢啲立法委啦。佢係正宗嘅 seven head 七頭，佢個人又七，個頭又七，你留巴谷把撚咩？剪撚咗咧，屌佢老母！哇，真係肉酸到識叫！我屌你啦！咪巴谷，佢仲要系七头巴谷喎，即系前边凹后边，后边搭斜又凹，屌你老味！你同搭劈黑色电线胶埋个头地有捻分别咧？你放弃呢样嘢啦，阿八十后战地记者。仲有一样嘢，你唔好再食嗰啲咩补康师啦，食得多会性无能啊！因为你食咁多嗰啲嘅荷尔蒙咧，会令到个人嗱第一样嘢。你個人光頭已經自卑心唔好啦，即係已經自尊心唔好，不如你剪下佢。到你條撚仲要死撚嘅時候，更加惡啦！你男性尊嚴簡直降到零啊！ 係咯，但係呢個都唔好太介懷啦，即係你 仲有一樣嘢得著㗎，筍哥，我剪呢個頭好受女仔歡迎啊！ 係咩？ 正宗鮑魚刷啊！ 哦，咁我點解要塞落個閪度？ 唔係刷大髀啦，真係啊！我話俾你聽，阿情婦最中意做一樣嘢咩咧？哎呀，俾我攬下你個頭先。第一樣嘢就係耍佢個波，攞你個頭係咁耍你個波，咁你就自然可以食波餅啦，瘋狂食波餅。食完波餅之後，你就哎呀好攰啦咁樣，咁你就夾住你個頭係咁耍大髀啦。佢哎呀好得意好開心咁樣。咁嗱，唔係一個係咁噶咯。我話俾你聽，萬事萬靈啊，真㗎。 好，講完， 拜拜。 心啦，呢啲叫真。